对，想问问豆蔻姐哈、嗯，那你真的不累吗？ 会不会很辛苦？觉得 很累的， 很累的， 其实很累哈、嗯。嗯， 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在别人眼里，可能像所谓好像有点像专职一样。 对呀、啊。 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爱好和喜欢， 就是喜欢， 就是因为喜欢。 因为那些年是没有人说邀请也好，也没有所谓自媒体的概念， 嗯、 是大家每年趁着，比如说我是从大学开始，然后才去旅行， 大学就开始。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攒生活费。然后呢，假期跟家里说学校延后放假， 好珍贵啊！ 然后就拿着攒的生活费，哦、 先跟家里说好，延后放假。 哎，延后放假、啊、 家里还信了。 对，完家里一看，邻居，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那个时候、 哎、那个时候可没有家长群 啊，对， 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最初的感觉，像我前两天写了篇稿子说， 嗯，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不怕暴露年龄，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完全受三毛影响的、嗯、特别多的。 哦， 你看，果然是当时的问题。 那个时候电视的影视资料是匮乏的，包括网络信息是匮乏的， 嗯 嗯、当然， 大家获取的所有的知识，包括对世界的 纸媒 全是来自于书籍，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书籍可能有些人看琼瑶的小说是言情的、 哦，是。 但是像我们这一个略微像刚才高那个周准把那个调拔得特别高的时候，就 可以下来，可以下来。 没、啊，我们 文艺文艺 文艺的范儿，所以那时候看三毛的蛮多的。 听奇遇看三毛。 对， 对吧、嗯、那个时候年代是配搭的， 对， 是 对， 对，然后到我们这个年代就开始看安妮宝贝了。 有的安妮宝也不错的， 也不错， 笔触很好的，很好，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嗯。 但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把国内走差不多了才开始、嗯、 好厉害，国内全走了， 走差不多了， 就 那得 几乎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嗯、因为生活费有限， 那 去到国外又麻烦，你想想，只能国内走走， 那个、 对不对？ 零 几几 年 啊？大概 的时候、啊， 那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九几年， 对， 九几年那 都出国 内 都过走，我的天，布洛格嘛，不说嘛，博客、 啊，关键是九几年的国内和现在的国内 完全 不 一样， 完全不一样、哦。那个时候出行也不是特别方便，去、 嗯、 哪儿呢？坐巴士、嗯，包括我们进藏的时候，我住青旅的时候，曾经跟十几个人住那种大通铺 啊、 哦，就是现在你很难住青旅，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氛围了。 对，对， 就是因为有了那些年的积淀，对于这个旅行的认识，才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旅行的行业当中，是不是？现在也是乐在其中，虽然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每次跟一些旅游达人出去玩或媒体也是一样哈，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热情特别感染我们。 是有的时候 超级有能量， 真的是得 好累， 需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出去玩， 贪 了，哎呀，真贪了，累的都不行了。但是他们还要写攻略，还要分享。 对对是，所以向各行各业的这些热爱这个职业的朋友说一声谢谢你们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今天我们要去很多人梦想当中欧洲的一个国家哈，法国， 而且浪漫的代名词。 对，寇姐去过四次，今天主说巴黎及巴黎周边哈。 是 巴黎第一次去是在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好像是零四年，对， 零四年第一次去巴黎。 我来北京刚刚第一年，您就去巴黎了、 哦、我还没来北京呢、 嗯、那个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没有 那 么方便，对、 那个， 也没有什么攻略。 那个时候都没有微信， 有没有攻略呀、啊？ 那个时候有没有攻略？那个时候最早搜到的攻略就是一些法国的景点信息， 啊、 然后简写攻略很简单，说我到法国要去看什么， 对， 比如说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些、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地图最开始时候还是纸质地图， 对、啊，对， 没有谷歌，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信息网络是不发达。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时候开那移动 WiFi， 当时是要交3000块钱押金的。 妈呀，3000！ 就是你开了押金才能给你开国际长途、 哦、 然后那个时候出去不敢接不敢打， 对对对对， 就是留着背后 有那个时间段， 就一样 对、 哦哦哦、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回来之后哎整理照片，包括相机的时候还不是带 WiFi 供、嗯、像现在我可能现在 直接 马上就导出来 了，对， 然后随时，尤其现在不管是微博也好，包括这些个网络平台也能、 嗯、 很及时的能分享甚至定位，过去是没有，以前的旅游是记事本，所以我家里有很多记事本、 嗯、 是我今天第一天干嘛了， 你看 然后第二天干嘛了、 嗯、过来人 就有点像现在很多人愿意回归到手账一样的感觉， 对对、嗯、真的是， 就但是因为现在的旅行大家有点快餐式了、 嗯、 所以很多人不记手账了、就 是、 的 是的，拍照也不那么拿个智能手机夸拍完走了是吧，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感觉是 没有仪式感、 哎、赶紧抓拍一下、嗯、 对， 对， 对， 所以 第一次去巴黎我觉得其实各个方面都要自己去着急，自己去用功，是吧？ 对对对，而且你像那个时候，比如说咱们说左岸右岸这种咖啡馆、 啊、 还美食店，

因为有的时候好的酒店是有文化和历史故事的，然后再一个它地理位置，比如说我上次住的酒店就是你可以在它的楼顶，然后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整个俯瞰巴黎，尤其晚上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开瓶香槟，然后嗅着露台的花，这个时光其实这种心情是自己找的，不是钱来衡量的。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就是风景游人最好在一次旅行当中都能够体验得到。 对，就是你会换一种心情去看巴黎。 是的， 因为巴黎也可以给到你不同的这种感受。 巴黎是时尚的， 对， 是浪漫的， 对， 也不是那么快，节奏很快。当然，我们作为旅行者来说，体会到那么快的节奏哈。 对， 其实。巴黎有很多很多周边的小镇，还有一些电影的拍摄地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刚刚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像加莱啊、敦刻尔克都是要说说这些地方的哈。 对对对。 为什么会拎出这俩地方来讲？ 其实拎出这俩地方，这俩呢其实是离巴黎就蛮远的了。 哦，郊区。哦、 它不是郊区 了，也就很远了， 是别的城市， 别的城市， 别的城市， 别的城市了。是因为我为什么定说把它叫出来，因为很多人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因为它不是常规旅游人会愿意去，包括自由行客人也不是特别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我当时是从法国自驾到英国、所以是走了这么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呢，加莱是一港口，包括它本身是有港口通到英国的、直接到英国的加福，就是最短距离的。包括敦刻尔克，我们知道敦刻尔克这部电影诺曼底登陆， 对， 都会涉及到。然后这两个城市就是我自己曾在朋友圈发过一个视频，是我在加莱的路上，就是开车沿着海岸线走，有时候我们有人说，哎呀，海岸线看多了，风景好，天气好的时候你可能会心情更好，可是我们再往里头走的时候，它是一道的大麦田。就我拍摄那感觉是前面很像托斯卡纳那感觉，大麦田绿绿的，然后但是远处是海，然后我们就拿无人机往上飞，然后你再看到那景，就拍的时候你发觉旅途中的惊喜，就是当你看海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新奇了、哎，我沿着海边公路 都是海嘛， 风就是这样的、哎，但是一片麦田，远处的海，然后那个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看发觉，哎，我从海边到了乡村、然后从乡村远眺的时候又可以看到海， 是是是， 我的天哪，太美了，这个 就是我真的是发到朋友圈，很多人说哎呀，这真漂亮，所以我当时在说、我说以后来法国的人可以选择尝试一下加来那个麦田，也许海边的风景我没打动啊，但是真的这个稻田是特别特别漂亮，一路上过去， 太壮观了，这个 对对对， 真的。所以说，而且加来本身它的海边和风景之外，它本身有个加来小镇，这个加来小镇呢，我们开进去的时候发觉它也非常有特色，就典型的欧洲这种建筑文化，然后很安静。然后这种安静呢，是那种带着文化厚重感的，它不像说一个城市到晚上落寞了就是寂静 轻睡觉， 对、但它是你会发觉走的可能那石板路上，你就是哪怕听着自己的鞋的声音当当的这种，然后你会发觉哎，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 加莱小镇 太棒了， 海滨公路、 就是、 对，包括 稻田陪衬， 刚才咱说了、包括说美食，说我们在巴黎市内不管是米其林餐厅也好，还是说整个红酒的品尝也好、那其实到敦刻尔克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可以去到当地的海水产店、然后自己买生蚝买大虾，去超市买了啤酒，坐在那个海滩上，这种感觉你真的会发觉，哎，这是我慢下的旅行，我不需要有米其林的服务，然后那个主要是太便宜了， 是不是 真的是太便宜了， 当你去水产店能大量买生蚝买大虾的时候、它一定是价格便宜， 你看一般我们去巴黎那个一个比较正式的餐厅啊，吃个生蚝 米其林， 对，你好，请问生蚝俩 俩 然后到了那个市场两打，是不是这感觉？ 对，就这个感觉， 对不 对, 对？ 那买完之后，他们是给加工吗？还是 他可以加工、然后因为我自己之前在澳洲学过撬生蚝、所以就大家朋友在一起，然后我说你们吃，我来撬、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撬完，如果他给你处理完了生蚝，咱们随便打包袋，不是会有那个渣吗？就怕万一就吃起来口感不好了。 对， 所以我们就在海边，我边撬生蚝，然后那时候你就发觉就有点像渔民归来，坐在海边 收获， 就收获那种感觉。 是的，都不用怎么加工，就直接吃。 都不用任何加工，对，像一些鲜虾这类的，它都会给你加工好。 是敦刻尔克的消费跟巴黎比的话，便宜很多是吗？ 便宜很多， 超级 多。对，它因为可能城市毕竟不是特别大的旅游景点。我们去了敦刻尔克的五星级酒店，然后那五星级酒店对于咱们来讲，可能用国内的标准来形容，可能还不到三星。就是房间很小很小，但是很古老。所以说呢， 还是很有风格的， 还有很有风格，一进去就是很古老的那，就是一进去好像不是现代的那种感觉似的。 然后就从小的走廊、小的电梯，那电梯只能一般就，如果我是大，因为我三菱大箱子嘛，就一个人加一个行李箱。 我觉得就是在法国巴黎有不同的样貌，就像法国本身的符号一样哈，巴黎这个城市也是一样的， 对， 它有特别先进先锐的艺术家的碰撞，也有很多小镇的情绪是无法磨灭的。 我觉得其实法国还很吸引我的一点是它的自然风光，它的田园是无敌的， 对， 不管它这个田园是在城市的周边，还是体现在它的乡野郊外。哇，那整个就是一个小木屋，一片绿草地，对，然后可能还有海边， 很多东西，包括像我们刚才讲艺术，说法国周边，就巴黎周边，我去过莫雷小镇，包括巴比松。 莫雷小镇， 对，莫雷小镇呢，出名是因为西斯福那个西斯福帅的那个，他的整个的，就是他在那里完成了很多的这个画作，然后呢，当时因为他的画作很多东西，你可以在小镇上去体现找到，就是比如他画的桥、画的教堂、画的巷子，你是可以拿到他的画作去看到的，所以说这些艺术东西，很多人觉得，哎，这些小镇有什么看的？但是对于一些尤其是艺术生来讲，他去之后他会 他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他一看他就知道，你包括巴比松。巴比松是很多现代艺术家汇聚的地方，然后呢它会有很多的艺术展示区，所以说当我们了解，而且它离枫丹白露特别近，很多可以去过枫丹白露之后就可以去到这两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这一天可以把它当成艺术之旅来，然后你再返回到巴黎的时候，你会发觉哦，艺术是这样的，然后你可能再去一下莫奈的博物馆，去看莫奈的画，然后可能对艺术的对比差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哈，这个梦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艺术家在乡镇集合， 对， 他们从城市来到乡镇集合，创作很多画，然后这些画呢， 你这个梦也够文艺的， 对，然后通过海底的这个船潜水艇送到了，就直接呱送到博物馆底下那个电梯里搭上去展示出来，就是这个循环嘛，就是创造是在乡镇，在城市创造很难， 它很 难，对，在乡镇，因为它没有，就是那个感觉会出现，然后展示出来在城市当中，对。 其实你看莫奈的话，除了睡莲之外，像是刚才不管是田园风光还是电影，它是其实是在城市里有限，包括他画的一些画作，日出也好，它都是相对于有生活化的地方， 对呀、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懂艺术的人可能会愿意去，包括我说像莫雷小镇，就是希斯莱这种画作，就是他会有一个人，他当地会有一个小画册的书本，然后这个书本里有那个希斯莱的各种画，然后有些人尤其写生的时候会发觉，哦，这幅画在这儿，他可能用这个画做对比，然后根据实景来做自己的写生。 对， 其实不一样的。包括那个桥，我记得我走过的时候觉得，哎，是挺舒服的，就是小小的，也没有，他会车过呀，也很礼貌似的，因为他桥很窄，是对方过了车之后，然后这边再过，就是那种多年循环下来的这种礼让，包括这种小镇的这种 场，不会改变， 很平和， 对，就是。你会感觉没有人会急急躁躁的，可能你在桥上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青年背着吉他，然后那个桥上有那种老式的路灯，就过去的那个画面，你会发觉就 应该是那样的， 就应该是那 样 的， 对， 就是一个背琴的少年或者背着画板的少年，然后在桥上走过，所以这才是就是小镇，有时候说艺术小镇，是因为它本身带着艺术气息， 是的， 是吧？ 是不能去复制的哈， 对， 其实作为法国呢，当然是美食也是当道的一个国家哈，中国美食很厉害，法国美食也不拘啊，觉得我们也是世界第二的哈， 是世界第二，我们是世界第一， 看一下世界第二， 对， 其实在法国乡镇饮食结构跟巴黎市区的饮食结构是一致的吗？还是会有更有特色一点在？ 我觉得可能也会更有特色，像我刚才说，敦刻尔克、加莱可能以海鲜偏多一些， 水产， 水产多一些。然后你像这个莫雷小镇，就周边这些小镇，可能还是以典型的法餐为主。 他们的法餐跟巴黎比，会有那么强的仪式感吗？ 对啊，正是嘛，好市场嘛， 他不会太，除非可能特殊的场合或特殊的节假日，你进到餐厅，他可能会啥？但普通，比如说我们平时进餐厅，大部分大家可能就是前菜、主菜，然后再加甜品、糖类或甜品，然后但是酒是必不可少的， 红葡萄酒， 对， 红酒、 白葡萄酒。 那他们喝红酒就跟喝啤酒一样，感觉真的。 他们好像拿红酒当水喝， 就是、 我感觉 就是哗哗就觉得必须得有这个配搭。 我怎么感觉像那天你喝酒一样？ 还有刚有个听友问了，说法国真的是都很苗条吗？ 啊，对。 问我们的寇姐，去了四次法国，你觉得法国人的身形和美国人身形比的话， 那肯定还是法国吧？还是法国？法国其实女人走在大街上，我觉得哪儿都有胖的人 啊，真的肯定， 但都比我瘦。